建设生态文明。 都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一定也会来找我 I believe 情话总说不出口，心情照例被你填满了感动，可能又是我任性不懂温柔，遇见你之后才发现我原来 是宋茜的 I Believe， 这个 vocal 呢跟屋顶着火啊有着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啊。